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互联网平台上跨幕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二啊，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天啊，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凉快。不知道您今天下班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啊？同时，那个还是要提醒您，您除了可以观看啊、收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节目之外呢，同样也可以在一直播的平台上或者是在微博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啊，看一看我们赵爽今天呢准备在直播间里边表演一下扇扇子。为什么今天他一进直播间就拿了把扇子，搞得我有一点紧张。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直播间呢是这个开了很多的灯、然后也有非常漂亮的 LED 屏、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北京电台其他直播间的温度要高一些。 哦，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就带了一把扇子哈、当一个道具吧。 带把扇子，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有条件的话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的美女主播当街扇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好，那么马上呢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呢其实是关于时下几天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这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啊都近几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这么一部片子，就是22啊。这个片子应该是在8月14号，也就是昨天是正式的公映，然后很多朋友已经是啊， 包括提前的这个点映场啊，包括昨天晚上我看很多朋友都去这个电影院看了，而且都是发过来了很多的感慨啊。这部片子呢是讲述中国22个在日本当年侵华战争的时候被这个侵华日军当作慰安妇的老人，通过拍摄了他们22个人物来为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当初的那段历史。我们看赵爽可能扇的有点久了啊，有点冷了， 有点着凉了， 有点着凉了，一直在这个咳嗽，对吧？ 对，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哈。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片子其实我还没看，你应该也没看对吧？ 对， 但是确实风评非常好啊。我不知道你对于这种纪录电影，因为其实近几年纪录电影真的非常多，包括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部同时上院线的纪录电影叫做《地球神奇的一天》，同时能看到两部这个纪录片在院线上这个播放啊，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纪录电影呢，能关注到一些我们日常看一些商业大片看不着的元素在里面哈，尤其他会关注一些比较独特的题材，然后会根据一些独特的视角去关注他们。其实我觉得对于院线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也非常想去关注这件事儿，包括这个22的上映哈，我看昨天已经这个进入到了话题热搜榜的前几名了。 对， 就是当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这个电影是讲述这样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南京啊等等哈，可是电影呢毕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戏剧，就戏剧化了之后的一个艺术，它的真实性其实是打折扣的。 对， 但是可能纪录电影它有一个魅力，就是它是真实的事件。 没错，其实这部22之前啊导演郭柯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短片，这个作品叫做32， 对， 可以说呢是一部小体量的22。我们知道22呢是讲述了几个啊。昔日作为这个慰安妇的老人的故事。那么这部32呢，是当时他偶然之间在2012年的时候，郭柯导演呢是遇到了当年的慰安妇的一名幸存者，一个老人。然后呢，这个郭柯就被这位老人他传奇的这个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表现出来那种面对生活，在当年遭受了非常巨大非常惨痛的这种折磨和蹂躏之后，依然对生活展现出一种非常顽强的态度。他是被这种老人身上的这种精神所吸引，然后决定为老人拍摄这么一部记录短片，叫做32。这部影片呢是没有在影院公映，但是很多朋友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这部片子。我看在这个互联网上的评分啊也是非常高，于是他在做完这部记录短片之后，就更进一步把这个群体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这个拓展，拍摄出来这部22，并且最终是走进了院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昨天在这个微博上还看到演员这个张歆艺应该是还是作为这部影片的一个投资人，说投资人也好，其实另外一种说法更准确，叫众筹者。因为这部影片是一部独立纪录片，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司 商业运作 在里边，完全是通过这个网络众筹的形式众筹出来了这个拍摄的这个经费啊。那么张歆艺呢也是作为这个演员是在这当中是出资了100万来支持这部影片的拍摄，而且昨天上映的时候他在微博上还发文力挺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而且还给这个冯小刚导演发了短信应该是。然后冯导呢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应这个张歆艺的邀请，也是在微博上为这部影片来做了推荐。 对，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纪录电影啊，它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重大。比如说当时拍了32是因为还有32个幸存的老人， 对， 现在为什么拍到了22，就现在还有在世的22位幸存的老人。我记得最大的一位已经是90多岁了，那再过几年可能这个数字会越来越低。可能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应该是非常的这个让人觉得压抑呀、暗淡啊或者怎么样的，可是据观看了这个影片的一些朋友说哈，你在他们的身上其实看到的更多的不是说经历了不幸之后留下来的那种创伤，更多的是无论经历了什么 他们都是很正常很普通，就是一群这样的老人，他们是一些历史的见证者。我觉得这个角度选题也是非常的好的。 没错，这可能就是纪录片上不同于我们平常看到那种故事片，它带给人的这种观感啊，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假设啊，这个题材我们把它去这个演绎成一个故事片，最终来这个在影院上播放的话，那么很多这个戏剧冲突啊可能就要设计在里面，看完之后大家可能感觉情绪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但是纪录片呢，它可能就是完全记录生活，因为它不可能去还原当时的影像是怎么样的，也是无从找寻的。但是我们就从这个今天也正好8月15号，也是这个侵华日军投降的一个纪念日，正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其实侵华战争离我们过去已经很久了，那么当年在战争当中经历了最直面的创伤的这些老人，他们在今天他们对于那份历史啊，他们自己是怎么来评判的，或者在他们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们面对如今的生活，他们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通过这个纪实的语言，纪实的镜头能够表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更平淡但同时也是更有力的一种表达。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我之前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哈，我就已经跟他们说，我说我一定会走到院线去看一下，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吧，也算是对更多敢于直面历史的一些人的一种支持。我觉得纪录电影有的时候魅力就是在这儿，不管它是面对哪一种题材吧，它总会给人带来一些心理的震撼，这种是就觉得是真实性带来的一些震撼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排的榜单就是跟这个纪录电影是相关的。我们今天呢就着这部哈，就是刚刚上映而且是开始热映的电影22，来聊一聊那些在院线上面曾经上映了并且震动过我们的一些纪录电影啊。 对，其实昨天我们聊这个选题上，本来本来是要做纪录片的选题，但是优秀的纪录片上其实还是很多的， 太多了。 对，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很多了，但是确实如果走上中国院线的纪录片，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体量啊。 对，两位数肯定能数得过来。 对，两位数肯定能数得过来。那么大家如果平时看过一些这个纪录片，不管是在网上或者是在院线看过一些纪录片，并且对纪录片比较感兴趣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啊，登录这个一直播或者是这个微博的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这个其实同时间段，刚刚我们说还有另外一部这个纪录片在上映，就是《地球神奇的一天》。其实这部影片呢，我是在这个上映之前啊，在它这个宣传期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因为当时这是由 BBC 出品的这么一部自然纪录电影，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后面也会跟大家聊到的另外一部片子，叫做《我们诞生在中国》，是由迪士尼，同样是由国外的一家这个电影公司来投资拍摄，但是当中呢有很多的中国的元素的体现，比如说《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导演就是由这个陆川导演最后来进行剪辑和呈现的，包括配音演员当中还包括这个著名的演员周迅啊，也是进行了配音。而这部《地球神奇的一天》，也就是目前也是正在院线上映的这部呢，当然这里面由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就是范立新。他有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叫《归途列车》，我不知道这个现在看我们直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看过，如果没看过的话，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归途列车》这部纪录片，也是范立新导演一部成名作，讲述的就是春节前返乡的一个故事，也是把视角集中在一个生活在社会比较底层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人物，一个小女孩的身上，讲述她回家的经历，看到了，真是看到了生活在中国，尤其是在春节前啊，这么一段非常特殊的，对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时期的一个人生百态。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纪录片的导演特别不好当，就是他要选取一个真实的事件，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导演的视角去把这个事件给怎么说给架构出来，但是呢他又不能把这个东西给虚伪的架构出来，他必须要保持他的真实性，我觉得这个是挺难。比如说你说好莱坞大片它是有套路的， 对， 最开始英雄出场了，首先他不愿意去参加一些事儿，然后 被一些这个小 卷入， 对，卷入被一些意外啊，就突然就卷进来了， 对，卷进怎么办呢？最开始也挺怂的，对吧，也差点被大 boss 给这个打趴下啊， 那不行了， 对，不行了，快这个就在电影差不多还有20分钟结束的时候， 突然一个变身 啊， 要不然就是他的什么前女友闪回画面 啊之类的。 对，要么就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这个激发了体内潜在的这种超能力。 对，就成功了。 然后变身为这个超级英雄，然后最后二十分钟就把最后的所有的怪兽啊、boss 啊进行一个吊打。 然后就肯定最后他赢了。就是你看电影的第一分钟你就知道他赢了。 对。 但纪录片呢其实不一样。每一个人物哈，或者是有一些是针对动物的哈，就是不管是什么每一种生物，它的命运你是未知的。 对。 而且它的命运是不受导演编排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就它的命运呢是根据真实的走向的。而导演在其中呢只是一个记录者。当然这个记录不能是纯客观的记录。你说我把摄像机往那一架，一天24小时我就看着他吃饭睡觉是吧， 好像有这样的片子。 这是开直播。 比较先锋的这种好像有那么拍的啊。 这个。 但是也是非常少，因为确实大家看的话不经过一些这个有人为去这个架构的故事还是比较困难的。 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咱们说电影在这个早先就大家伙探讨电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这个新浪潮的电影导演啊，可能就把机器架到一个角度看牛吃草看20分钟。 哎，对， 然后也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其实呢大家是在探讨这个镜头和这个被拍摄体之间的这种意义啊、关系啊什么的，但其实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就来说这些纪录电影啊，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震撼。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特别想去了解的，是吧？比如你一直看着我的扇子在微笑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今天拍摄一部你跟你扇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片子就应该很不错，因为这个扇子运用还是很灵活的。 好，这个其实 突然找到一点什么说书先生的感觉，你自己有吧？ 话说呀， 话说当年 之后是如何？ 对， 咱们说到这个22的。就是电影 这部片子哈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视频方面的东西 啊？有， 对 啊，我们也是为 大家 这个 家， 因为是正在热映啊，所以这个 不敢给太多， 对，不敢给太多，也是选取了这部22它这个当时的一个先导的宣传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正在热映，而且目前已经收获了非常高口碑的纪录片。 这个是一些文字性的介绍哈。 刚刚文字呢也是介绍说，这部片子是历时5年啊，一共是去到了中国的29个地区，来对每一位幸存的老人进行拍摄。 这老人就问家里飘，给大宝有俩来看看。 因为这个说话老人可能有一些口音，如果现在听广播的朋友配上字幕，没有字幕的话可能这个听不太清啊。刚刚呢就是这几位幸存的老人在进行一个回顾啊，当年那段历史，回顾当时情景时候对当时情景的一个描述。有一些老人也是一直到今天啊回顾起来都是声泪俱下。但是面对如今的生活呢，他们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乐观和坚强啊，在这个片子当中都会有体现。 现在这个镜头呢是他们目前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啊，就是这纪录电影呢也是真实的记录了这些人的名字，还有他们目前生活的一些场景。一共有22位幸存者啊。 另外呢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啊，刚刚在这个其实预告片里边也已经提到了，一共是有29000多位朋友参与了这部片子的众筹的拍摄啊。由于他们的支持，这部片子最终呢才能够完成这个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最终呈现到我们的面前。在这儿也是真的要对这20000多名这个众筹的朋友啊表达这个敬意。而且在影片的最后应该是把这20000多人的名字完整的通过这个片尾字幕的方式啊，在影院当中也进行了播放。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正在热映的一部纪录电影，叫做《22》。它的一个片段哈，其实在这儿也是 非常希望说大家能去走进影院去看一下这样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支持以后有更多的可以直面一些历史事件的这样的一些纪录电影出现哈。 嗯，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榜单刚刚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为大家来这个回顾几个在院线上映过的而且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纪录片的作品啊。我们第一位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影片，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由这个迪士尼公司出资来进行拍摄，由陆川导演并且周迅是参与这个配音演出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我们诞生在中国。我记得这部片子啊当时上映的时候啊也是掀起了一股观影的热潮， 票房奇迹了，算是 票房奇迹，是纪录片里的一个票房的奇迹。而且当时我印象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举家去观看的，这可能是一部对于小孩子来讲啊是非常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么一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科普性质的这么一部纪录片。 对， 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多，哎呀原来中国有这么多这个珍稀的动物，而且呢还能够直面去拍摄到，去能捕捉到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在平常的这个他们的自然活动当中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这个呢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啊。我们也是为大家截取了一段啊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片子的一些片段啊也是我们一起通过这些影像的资料，还是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电影的作品，叫做我们诞生在中国。 夏天的清风包裹着新鲜牧场温暖的味道，一路引领着母藏羚羊抵达神圣旅途的终点卓乃湖。这次壮美大迁徙的真实目的此刻才得以揭晓，在卓乃湖边藏羚羊妈妈们纷纷生下他们的孩子，这瑰丽的周而复始的生命轮回就在藏羚羊母亲和孩子第一次尝试着分辨彼此气味的那个瞬间重启，母子间的纽带在这个瞬间紧密地建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出生后的半小时内，藏羚羊宝宝便能独立行走。不过站稳了可没那么容易，他们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熟悉这个星球的引力，几天之内他们就能像母亲一样奔跑了。只要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学会通过气味辨认对方，他们就会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将整个羊群维系在一起，从而完成回程的漫漫旅途。 好啦，刚才看到的是这个我们诞生在中国啊，这个讲了很多很多动物，我最喜欢那个里面那熊猫，太可爱了。 为什么呢？ 可爱呀。 其实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个珍稀的野生动物啊，比如说这个雪豹啊，这也是非常难拍的，而且刚刚赵老师说的非常喜欢大熊猫，我也特别喜欢看熊猫， 就特别可爱， 真的我也特别喜欢看熊猫，而且熊猫它的动作啊特别的有意思。 对 啊，那个现在在网上啊有一个四川那边的熊猫基地，他们做的一个24小时的熊猫直播频道， 那个监控一样 的东西，对对，叫 iPanda、嗯、然后我呢有的时候跟家里啊，我如果闲的没事的时候，我就打开那频道一直看着熊猫，真的特别有意思。 对，我看熊猫吃竹子我能看3分钟因为太逗了这个。 对啊，也是可以看出啊，其实咱们这些野生动物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能够近距离完整的去观察那么一段时间的表现的话，其实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嗯、不过说起这个纪录电影呢，就是昨天我在这个跟论论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哈，就是说、嗯、从纪录片本身来说，它是一部有点脱离了纪录片更偏向于电影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啊，可以叫纪录电影。 对、 啊、 对，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拟人化的描述、嗯、已经脱离了这个动物的思想本身、 嗯、 我记得一段挺深刻的，我忘了他是说猴子还是说什么动物来着哈、嗯、就说这个也是孩子出生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妈妈哈、 啊、 必须得学习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当然在妈妈的心里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子女离开他、 啊、就是用非常拟人化的表达。 对对对、嗯， 因为你又不是那只猴子，也不是那只熊猫，你怎么知道这事儿？ 子非猴，焉知 猴 之乐？ 对，焉知猴之苦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是用人类的视角去观看这些动物了，无可厚非哈。因为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可能更愿意把这些动物做一些拟人化的处理，他才能去理解。可能大人更愿意看的是一些他自己理解的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比如说我原来就特别爱看那个有一个付费频道，就是类似 Discovery 的那种，就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纪录片，然后都是拍的那种非洲的这个原始丛林里面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个野生动物啊什么的。哎，它就是它没有旁白，但是呢它会有一个可能探险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它给里面安了一个这样的身份存在，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呢是很客观的在观察，你会觉得是跟这个人物一块去观察这些动物，也不带有任何主观的干预，然后这个人可能有时候会说，你看这个动物正在干嘛，他说他在想什么东西，但他不会说直接用那个拟人化的描述就给动物就安了那么一个场景在，对，但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更能接受的是这种拟人化的处理吧。 对，其实你刚刚赵长说的这个问题啊，也是牵扯到目前其实在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其实昨天我们两个这个准备选题很晚的时候还在交流这个问题，就是纪录片究竟如何应该去界定它啊，这是一个目前在业内啊都没有取得很大共识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部《我们诞生在中国》啊，如果大家小时候啊看过赵忠祥老师配音的《动物世界》，哎，会感觉这是一个意思啊，包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这一类呢，它叫不叫做纪录片呢？可能也叫，但是可能我们目前啊，在中国可能大家接触的还并不是特别的多，在西方很多国家，他们这个纪录片，当然这种类型的也有，比如说像这个 BBC 啊，像这个迪士尼啊，他们出品的一些纪录片，关于自然呐、关于宇宙的、关于一些这个非常宏大主题，他们也是采取这样的拍摄的方式，包括这个加入这个解说的配音，包括加入一些非常主观化的判断，这种纪录片呢是作为目前的一个大类型。另外一个大类型呢，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部22，还有今天我们为大家在后面准备的一部纪录片叫做《生门》。其实这些影片他们拍摄的方式就是完全不太加入导演主观的这种判断，或者是作为人主观的判断，就是以镜头去记录每一个人最真实的情境、生活的情境和记录他们最真实的表达情况，但是其实还是通过一个主观的导演的这个视角，把他这些素材所这个拼接起来，但是力求啊能把这种主观性降到最低，为大家还原出这个事件、这个场景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是另外的一大类。 对，其实刚才说到那个我们诞生在中国那种动物类的影片，说到这个周迅哈，其中的那个咱们说解说的那样一个角色，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纪录片，它里面也有一个解说的角色，但这个解说呢是有身份的，就好比咱们节目类似请嘉宾，如果我们讲一期动物的节目，他会请一个动物学家，或者是请一个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去解说这个事情， 就从更专业的视角去说吗？ 对，就不是他可能。比如说哈，说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熊猫的这种行为，它可能说，哎，熊猫是一种啊，其实是群居动物，所以呢，就此时它的心态可能是怎么怎么样的，就它会把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这个就是动物现在的一种表现做一个合理的就是联想，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其实昨天也跟论论说，我对这部影片稍有点不适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周迅这个解说的角色去说这些联想的这个话，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合适，就大人看上去之后就会有点子非熊猫焉知熊猫之苦的那种感觉哈， 有点跳是吧？ 对，但是如果这个我们换一个稍稍有一些权威的，哪怕他是一个动物的管理员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人，他去说，他通过常年观察动物的习性，我反而会觉得说他的这个话里面具有很强的一个判断的意味，就这个不算是主观，这算是他的一个判断，根据客观事实的判断，而不像周迅，我觉得就是一个纯主观的 纯旁白， 纯旁白，所以我对这个 周迅这个角色的介入有一定的想法，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也许有周迅这个角色的进入，所以也成为他票房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啊，今天呢这部影片最终是排到榜单的这个第三位啊。为什么排在第三位，就是刚刚也是说到纪录片呢，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记录时代的印记。 嗯 啊，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这个自然纪录片，有很强的这个寓教于乐的意义，但是在反映这个现实生活方面，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毕竟还差得太远了。 嗯， 但是同时呢，它在票房上，像刚刚赵爽说过两回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杰出，不只是在中国收获了几千万元的票房，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美的院线， 嗯， 它的票房累计是达到了1094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大概6000到7000万的这么一个量级啊。 嗯 啊，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就是拍摄在中国故事的纪录片，在美国能够达到这么一个量级的票房，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了。 嗯，所以其实这个纪录电影哈，出现在院线当中，会给我们看到就是更多的纪录电影出现在院线当中的一个可能性。 对， 就是也许我们将来 它是有商业价值的，其实 对，嗯，对，就包括我们可能有时候说一些小众一点的文艺片哈， 嗯， 也应该出现在院线当中， 嗯， 就是给更多人更多的选择，就是电影不只是吃着爆米花可以看的， 对， 电影也是看完之后呢，你可以去想一些什么，或者是对某一段历史， 嗯， 或者是对某一种生物有更多的了解的哈。 嗯，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纪录片，其实也是一处大宝藏啊。在这个上半段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这个两部，一部是正在热映的《生门》，另外一部呢是在2016年拍摄的这么一部纪录片，叫做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那么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您盘点更多优秀的纪录片。 嗯，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个节目的片头好了。 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大家可以登录这个一直播的平台，包括微博的平台，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当然如果您这个现在听广播的话，也可以跟随我们的话题一块来咱们琢磨琢磨啊，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您如果方便登录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纪录片的话题啊。 嗯 啊，因为这两天呢有一部非常火的纪录片正在热映，这就是22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呢，也是为大家来盘点几部近些年走进过院线的非常优秀的纪录片。 嗯， 刚刚呢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部《我们诞生在中国》啊，是说到北美的票房是达到了6000多万，在这个内地的票房也同样是最终的票房是6653万的成绩，也是目前保持着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票房的记录啊。 嗯， 而且呢，其实近几年啊， 说起这个走进院线的纪录片，还是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上升的势头，虽然总量还是并不是很多，比如说在2015年进入院线放映的纪录片有14部啊， 嗯， 但是近几年其实都保持着50%的这么一个增长的速度，可以说虽然它的基数啊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整个的发展势头还是处在比较迅猛发展的这么一个比较初期的迅猛发展的一个阶段吧。 对，而且有业内人士就说哈，就是也很期待有现象级的纪录片出现， 嗯， 就是说大家之前说走到影院去我看一部纪录片， 嗯， 可能会觉得是吧，就是本来我是去这个休闲去了啊，我还自己给自己找这个什么这找不痛快那种感觉，对，因为纪录片看的有一些沉重哈， 嗯， 可是如果说当有了一些现象级的纪录片出现之后，我觉得它的现状会改变，就是大家会改变那种固有的走到院线之后我是去找不痛快去了，嗯，或者说我这个太沉重了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 嗯，我觉得这样的它的整个的就是关注度会提高。 对，因为其实纪录片它跟我们现在所说这种商业电影啊，它所承载的这个功能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的。比如说我们看这种商业大片，我们走进去看的话，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就是为了看得爽啊，就是为了找一个乐。 嗯， 但如果是这个纪录片的话，可能选择走进影院去看纪录片的人，他们可能本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娱乐去的。 对， 就是纪录片身上这种娱乐的属性啊，相比于我们现在院线看到商业电影来讲，真的是要弱很多。所以也是制约目前因为目前在中国来讲，其实大家对于纪录片还没有形成一个消费习惯，或者说观影习惯都没有形成， 嗯，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习惯的形成还是任重道远的。因为其实我印象很深，我在2014年当时我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嗯，当时我去看过一下美国院线的排片， 嗯， 美国呢其实纪录片的产业比国内还是要发达很多的， 嗯， 啊，但是相比起北欧起来，北欧的那几个国家，美国纪录片产业还是要相对比较弱一些，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纪录片都在上院线，他们院线放的这个影片当中，记录电影、纪录片的比例可以达到大概20%-30%，就常年稳定在这个量级上。 嗯， 包括那年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纪录长片叫《第四公民》， 嗯， 是讲的这个棱镜计划的揭秘者斯诺登， 嗯， 啊，大家可能在前几年这个每天新闻当中啊都会听到这个名字，是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叫棱镜监听计划啊，这么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泄密者啊，关于他的故事也是非常传奇的。然后呢，这部《第四公民》的这部纪录片，他的导演是德国的一个记者，他本身不是作为一个影像的这种从业者， 嗯， 但是他就因为发现了这个题材之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斯诺登本人，然后一直从斯诺登揭秘，一直到他比如说逃到香港去啊，包括后来逃到这个欧洲去啊，一直全程在跟踪他进行这么一个长期的拍摄。 对， 所以说纪录片其实它选题是很重要的。 对 对 这部片子当时我印象在美国看完之后，那真的是每一场看完全影院的人起立鼓掌， 嗯， 就是对于这部影片的这个拍摄者啊，能够为他们还原出来非常宝贵的这些历史影像的一种尊重吧。 嗯，其实我本身就觉得纪录片就是有点这个新闻和咱们说的影视， 嗯， 就是说艺术片的一个 综合， 就中间的一个地带。 对对对， 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新闻性，就咱们说的新闻性不是说新近发生的就是那种新闻， 嗯， 而是说它要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 嗯， 它可以展现社会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东西哈， 嗯，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间体的存在。 嗯， 但是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光当词也说了，说哈哈老奶奶的照片配上九八二活力榜啊，说感觉好不协调。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不协调才是应该让我们更加去关注，尤其是现在的90后、95后才更应该去关注这段历史。 对， 当22这个数字变成12，变成2，甚至变成0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人能去再去这么真实的去关注这段历史了。 对，所以现在所保存下来这些影像，关于这些老人他们在暮年的时候啊，这些对当时的情景的回忆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史料。 对， 嗯，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种不协调。 嗯， 就这种不协调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直面这段历史。 嗯，说到这个历史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来盘点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这个带来的一部这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就 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嗯， 当时呢，这部纪录片我印象当中啊，是由中央电视台这个出品的，但是这个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也是作为这个出资方啊，参与过这部影片的这个拍摄。后来呢，这部影片还是在 B 站上火起来的。 对， 这部影片当时我看完之后，真是非常没有想到，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90后、95后，我们现在青年一代，看似可能跟这些说故宫啊，这部影片讲的是故宫下面一些老匠人、老手艺人的事儿，什么修钟表的呀，什么修画的呀，都是一些可能我们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不太容易去关注的这么一个行当，但是在 B站上当时非常非常的火。 对， 很多很多的甚至00后的朋友啊，都是对我们中国的这种古老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匠人精神啊，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致和这个尊重。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这个影片当中的片段啊，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 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张择端虽然只有这幅作品传世，不过已经足够看出他深厚的功底。这幅长达5米多的画卷，通过散点透视、移步换景的方法，将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内容之繁复，结构之严谨，细节之逼真，在中国绘画史上绝无仅有。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冯忠莲女士花了10年时间临摹了一张《清明上河图》。 我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就临摹完了，但是我们还在这儿正在装裱，还正在后期照相。那个时候人也少，他那个画那个画呢，就是每天得从那个库里把这个画领过来画，然后晚上呢再交回去，相当严。前后花了10年，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就给他们都下放到那个干校去了，总的时间挺长。实际上好像工作日真正都算下来也就四五年吧。 嗯，刚才看到的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一个片段哈。 嗯，当时我记得这个片子最开始是作为这个3集的纪录片啊，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央视9套播出，后来呢被放到这个 B 站上啊，是产生了一个网络现象级的这么一个传播的效果，包括故宫里边这几位老师傅，我印象很深，有一个修钟表叫王师傅，当时被很多的年轻朋友称作这个男神，都非常非常喜欢他身上那股非常风轻云淡，但是又身怀绝技的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啊， 就是有点像咱们看那个小说里面 那种隐居山林的， 对对对， 但是身怀绝技那种大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影片拍出来之后哈，也让很多人关注到了更多就是行业里面那种默默无闻的，就是他们不是天天出现在屏幕前面的，然后他们也不是那种没事儿给自己做一个直播，然后这个就让大家点赞以及这个默默答之类的哈， 对对对， 但是其实他们的这种绝技啊，就真的有一些绝技好像还面临着 失传 什么的，就他们的这些绝技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就他们才是真的有咱们说有料的一群人， 没错，而且就像刚刚你讲这样，当时这个片子当中呢有一个视角我印象特别清楚，他选取了很多这个大学刚毕业来故宫工作不久，就是说传承手艺的这帮小朋友，这帮年轻人，说他们对这个工作是怎么看的，但是我看到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嘛，可能现在大部分都对这种枯燥的工作或者这种日复一日的需要付出很久很久才能达成一个小目标的这种工作，刚开始呢他们接触起来感觉确实有一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还是默默的坚守在这儿，其实在这儿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只是手艺的这种传承啊，更是这个精神上的一种传承，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内核 其实是在于这种匠人精神的传承，也是他受到非常高的好评的一个原因。 嗯，但其实你看他在作为专题纪录片的时候哈、啊嗯、是挺成功的、 嗯、 可是他上了院线之后其实票房表现真的不好。 对对对、因为其实确实如果这个三级纪录片很精彩，他这个电影啊基本就是把这个三级纪录片做了一个精简， 嗯， 然后整个串起来，成为这么一部走进院线走上大荧幕的作品。这因为三级这个纪录片确实实在拍得太好了。 对 啊，你这个整个的节奏啊剪辑啊拍摄啊都是照这个三级的这个架构来拍最后来做的，你把它最后再进行一个精简的话就势必要牺牲到当时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也是最终这部影片走进大荧幕之后啊，大家的期待非常的高，但是出来的风评呢一般。 但是其实还是挺就是挺喜欢导演这种视角的，就是说他能关注到这样一群真的算是默默无闻、他们是最无声无息的、但是其实又是最身怀绝技的、而且是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群人哈、所以这部影片呢其实它的记录性要比刚才我们诞生在中国我觉得要强一些， 要强一些。 对 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客观的记录， 它是真实去拍到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了。 对、对，但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咱们说哈，就探讨一种纪录片能上到院线的一种模式。不是说纪录片就等于冗长，纪录片就等于 没有商业价值。 对、 我 觉得这个模式应该去探讨一下。 没错，其实纪录片啊现在说都是有点按照这个观影的朋友的话讲，开玩笑话讲，叫好不叫座。 对， 因为好像当时我记得是有人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就是在这个网络打分的平台上啊，纪录片的分往往都是特别高的， 对， 基本都是8.5起。你要是一部这个电影能拍成8.5分，那已经是非常好的作品了， 基本已经奥斯卡奖了。 对，但是纪录片呢，基本是一部就8.5以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纪录片做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确实不叫做，就是大家还没有养成这种观看纪录片消费的习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摆在咱们中国纪录片人面前呢一个课题，如何能够兼顾这种叫好和叫座，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对， 这个也是纪录片以后更好的发展一条路啊。 对 啊，说到这个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部片子啊，也是我个人非常这个推荐给大家的一部纪录电影，是在今年去年的年底今年年初也是在院线上有过这个上映，叫做生门。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段这个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片子。 你能不能停下来？ 不行，你别再买。 我女朋友像铁锤。 我天天在楼底下给你们俩打电话。您今晚准备跟我们一起待到几点呢？ 看吧。 看到的就是生门的一个片段哈，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有很多人非常评价高的一部纪录电影。 这部片子呢其实它拍摄的是拍摄了一共40个家庭在迎接这个新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故事。刚刚我们大家放的这个片段呢讲的就是在这个医院的病房拍摄这个病房当中真实日常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护士也会犯困，他在晚上值夜班的时候也会在这个桌子上啊眯一会儿啊，包括这个他们日常为病人做护理的时候啊都是用什么样的 状况。最终呢，是耗时了一共700多天啊，2年的时间，是拍摄了40个家庭在这个迎接新宝宝出生时候的故事，最终是精选出来了当中4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故事，来完成了这么一部整个片子的构架啊。 嗯， 这部片子它其实精选这4个故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有很多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要面临一些家庭啊，可能要面临一些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比如说当这个新生儿出现一些风险的时候，那么你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啊？我们在可能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啊都能看到这些桥段比较多，但是其实在真实生活当中也不少。那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当这些我们看似在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事儿真正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选择的，包括这个新生儿他出现一些状况对这个家庭会造成一个多么大的影响，在这部片子当中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呈现。我看完了之后真的是觉得真的母亲特别伟大，而且生命非常非常珍贵。 对，其实我觉得医院这个题材啊，是很多纪录电影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关注的一个题材。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这个有一些医生啊和患者不理解医生啊，然后这个有一些很过激的行为哈。但其实因为之前我是深入到医院里面 做过医院节目， 然后对 健康节目， 就是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包括采访啊，跟这个医生去接触，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比如说你在过年大家都在狂欢啊，一家人相聚的时候，眼科医生从来都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年，因为你要放鞭炮。 对， 所以后来眼科医生告诉我，他说只要一到过年，除夕初一一直到15，只要一听到鞭炮声我就坐不住，我在饭桌上都坐不住。他说只要鞭炮一响，就会有人炸伤，有人炸伤，他们就必须就得深入到一线去。所以医生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医疗资源有一些紧张，包括妇产科也是这样的，就医疗资源会比较紧张，所以不能说完全的给每一个人提供到有点像那种 VIP 优质服务那样的一个资源到那儿。但是我觉得真的要相信99.9%的医生都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就是他们在生命之前，就是甚至他看到宝宝出生那一刹那，就他比你还要高兴，就是你这种感觉是真的是一种人性的体现。我觉得很多都是这样，包括医生连续连台手术做了几十个小时之后，下手术台发现这个病人活了那一刹那，就算他从医几十年，他都抑制不住内心当中那种激动的感觉。 所以说啊，作为医生的这种职业啊，因为我们现在都说可能医患关系，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相对负面的新闻出现。但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完了这部片子之后，其实就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给我们一个平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可能接触医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患者去跟医生做交流，那么医生在他们的工作生活当中，他们背后他们真实的生活的情景，他们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从这个纪录片当中来获取一些我们新的视角。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它最大的作用也就是这个，它相比于电影来讲，它最大区别也是在于，因为它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是真的。 对， 其实今天我们大家所盘点这三部片子啊，这个《我们诞生在中国》就是我们可能作为中国的观众从小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那种类型的这种动物世界拍的那种纪录片，然后我们我在故宫修文物呢，有点近似于这种这个专题片，有一些这个深入一线的采访。那么这部《生门》呢，其实就是现在在这个国际上最为主流的这么一种纪录片的这个有很多的独立纪录片都是采用这种拍摄的方式。 实拍摄， 对，就是完全舍弃了什么旁白呀，完全就是根据这个整个事件，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多拍摄了700多天啊，这个素材的罗列，最后给我们还原出来一个真实的事件是怎么样的。我相信真实真的就是纪录片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在2016年的时候啊，去年也看过好多的电影，但是我一直到今天给我印象2016年印象最深的一次观影的体验，就是在一个纪录片影展上，是看了一部以色列的纪录片，叫《暮年之光》。然后这个纪录片呢，其实讲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导演，他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他已经被确诊出来得了一种绝症，马上再过几周就要去世了。他就用一部手持的 DV 拍摄出来了他母亲去世前的3周。 他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嗯，我知道这部影片。 还有他母亲对他说的一些话，他那个妈妈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他妈妈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就不断的用这种打趣或者有一种非常风趣的这种态度来诠释生命跟死亡的关系。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再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我看完之后啊，就看影片，我不断在想，这是一个真的事情了。 嗯， 他妈妈知道自己马上要去世了， 嗯， 但还能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生命，面对死亡，我觉得真的给人的这种触动啊太大，不是一部这个我们说这种通过剧本编造出来的这种电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能比的。 嗯，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真实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嗯， 我们也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哈。 嗯， 关于那些特别深入人心的院线纪录电影。 活力榜之挖掘纪录电影宝藏第三名，我们诞生在中国。我们诞生在中国是由美中英联合拍摄的动物纪录片，该片讲述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三个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家庭的暖心成长与生命轮回的故事。整个摄制组花了一年半时间收集素材，最终将这部精美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精美温情的祖国大地在镜头下尤为美丽，故事也富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对于中国的所有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来说，这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寓教于乐的好纪录电影。 纽带在这个瞬间紧密地建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出生后的半小时内，藏羚羊宝宝便能独立行走。不过站稳了可没那么容易，他们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熟悉这个星球的引力，几天之内他们就能像母亲一样奔跑了。只要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学会通过气味辨认对方，他们就会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将整个羊群维系在一起，从而完成回程的漫漫旅途。 第二名，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修文物是由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部三级文物修复类纪录片。该片重点记录了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陶瓷、漆器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故事。该片摒弃了宏大叙事，平时的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修文物这个动作刚好勾连起古与今的两个时空，传递着古人和今人的对话，一道宫门，两重世界，既是新生，又是传承。 在中国绘画史上，绝无仅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冯忠莲女士花了十年时间，临摹了一张《清明上河图》。 我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就临摹完了，但是我们还在这儿。正在装裱，还正在后期照相，啊，那个时候人也少，他那个画那个画呢，就是每天得从那个库里把这画领过来画，然后晚上呢再交回去，相当的严，前后跨了十年，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王安达命就给他们都下放到那个干校去了，总的时间挺长，实际上好像工作日真正都算下来也就。 第一名，生门。生门是由陈维军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影片记录了四位遭遇极端情况的产妇及家人在医院生产过程当中经历的种种考验。在这个医院的妇产科，集结了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一支国际真实纪录制作团队耗时700多天，多机位跟踪拍摄，40个家庭迎接新生命的过程当中，或纠结，或悲壮，或喜悦，或生死两隔的母爱礼赞和生命之歌。从40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当中，精选了4个故事，交织成起伏跌宕、生息绵绵的繁衍史诗与写真。 那上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啦。 嗯，也希望大家没事多走进院线去看一看纪录片啊，能够这个从中体验出一些不一样的感悟和收获吧。 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嗯，我是论论， 我们明天再见啦。 嗯，明天再见。